年，恩师人生祝华天，世人仰望献德意，松梅竹韵冠鸾巅，青松挺立傲风雪，翠竹勃发艳阳天，每绽芬芳成一彩，一代风范玉立。

传信半江之中，我家 你要将我怎么样？ 我将将得中，他就失足落于长江了。 怎么着？那金玉奴，他失足落水了吗？ 真是。 将将得中，他就失足落水了呢。 像那金玉奴赤身危险，怎比得小姐？福大命大造化大呀！ 我来问你，倘若我父一朝失败，丢官罢职，那时你又怎样看待于我呢？ 小姐说哪里话了？像你我乃恩爱夫妻，百年相守，你何必多疑呀？ 如此说来，你倒是个有良心的人呐。 倒吧，我本来大大的有良心呐。 你进的洞房还没瞧瞧我 的动法，被他们打得乱七八糟的，还不曾见过廉价小姐，我倒要仔细看上一看，看上一看。大官，大官，大 官哟！你看看这洞房之中，谁是人，谁又是鬼呢？ 哎呀，我挥之不及了。 认错人了。 什么吗？ 我是金二啊。 哎呀，惭愧呀。 哎呦，莫急呀，莫急，我把你这狠心的狼崽子。 向前相认才是。 义父，如今你看他可怜吗？做了恶票，我复看你人品。 是个半成的秀才，才把我许配于你。自招赘之后，夫妻是何等的恩！

Thank you.